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原本到巴黎比赛的两队香港榄球队，因为发生了爆炸事件，昨晚连同家属和朋友大约30多人返回本港，部分队员被玻璃割伤，要坐轮椅出机场。他们表示事发时好意外，大爆炸之后巴黎市面的气氛悲伤。至于早一日返港的一名烧伤外籍球证，情况已经好转，另一名伤势较重的球证今日亦都会返港接受治疗。榄球总会证实在巴黎爆炸之中，全部是外籍本港居民的9名球员及支持者仍然失踪。印尼巴黎爆炸事件证实183人丧生，包括已确认的14名澳洲人，至于受伤的有超过300人。稍后由巴黎转到首都雅加达会晤印尼高层官员的澳洲外长唐纳说，已经掌握资料反映事件与国际恐怖组织盖达有关。他说会要求印尼将凶徒送交司法处理，目前有40多名澳洲警察在巴黎协助印尼调查爆炸事件。印尼官员首次表示，盖达组织和他的相关联极端主义组织要为巴黎的炸弹袭击负责。国防部长贾利尔出席内阁会议之后说，相信是盖达主导，加上印尼当地的恐怖组织配合策动这次袭击。澳洲的联邦警察和美国的调查员都奉派到雅加达协助缉拿放置炸弹的凶徒。派驻科威特的美军再受枪击，无人受伤。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发表声明说，事发在朝早，子弹由两架民用车辆上发射，美军并没有还火。科威特内政部、国防部和美军驻当地的指挥部联手调查，今次是一星期内第二次同类事件。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星期参与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被身份不明枪手开火，美军士兵一死一伤。国家主席文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强调，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以和为贵，争取政治解决。中国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今次是安南第五次访华，他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有谈过防治艾滋病和反恐的问题。江泽民说，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能长久建基于少数国家富裕、多数国家贫穷，国际社会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大致天晴。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6度，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系讲紧外星人嘅 Radio 2夜妈妈与夜爸爸，我哋频道系 FM 94.8至到96.9。Yes。 嗱，何小姐，我哋决定请你，你可以签咗呢份合约佢啊。 哦，咦，但我以前的老板都冇咁做㗎喎。 签咗书面雇佣合约，清楚列明大家嘅权利同埋责任，可以减少不必要嘅争拗，对大家都好㗎。放心啦，我哋呢份合约係参考咗劳工处嘅雇佣合约样本嘅。 係呀、啊。 你可以打电话 2717-1771, 或者透过图文传真攞份嚟睇下。签咗约之后，我哋会依据法例俾返份副本你嘅。 哦，咁如果我睇清楚份合约嘅条款冇问题就签啦。 每一次我觉得冷的时候，我都会披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同时我也会想起打电话给你，提你穿多件衣 服。哇，你看你对手和对脚干到好像鱼鳞的，快点搽 body lotion 啊，如果不是呢，我搽完跟着我嗨过来的。 不要成咬唇啦，唇干润润唇膏先得的。已经买了一支，等在你右手边第一个柜桶到了。

却不是我的女人，但你却不是我的 今日就一个人啊，咁啊，今日咧夜妈妈与夜爸爸咧，正所谓咧系黑色星期一啊。咁啊，头先咧就讲紧呢个咧系1975年喺美国咧 Arizona 州嘅一个一单咧，就系外星人咧就系掳走呢个美国人嘅事件。如果啱啱扭开心机嘅话咧，事件已经系发展完噶啦。已经发展完咗，咁啊帮唔到你，唯有系上网听翻嘅啫。咁而家已经去到咧， 我头先讲想讲咧，咪后咧，我哋都讲紧一个咧，中国人掳走香肠违反同公仔面事件， 唔系系外籍神父掳走中国人嘅腊肠事件。 即系讲紧呢个 Jason 以前读书嘅时代啲嘢， 好惨啊！真系直情同坐。冇分别嘅，真 好彩而家挨完。 唔怪得你想咁想俾外星人捉啦，嗰阵时 真系捉走我，你拎走我啊，大佬 咁惨， 太过辛苦啦，好坎坷啊。 系咁而讲翻嗰个阿 Travis 啦，即系佢即系所有佢口供落晒。 吓， 要 揸风机嘅 Travis 亦都系 pass 咗嘅， 冇错啦，即系话佢系冇讲大话嘅。咁啲报告就一定要出啦，因为啲人都觉得喂，大佬唔系嗱，你嗰六个朋友冇讲大话，你。找回那個失蹤人又沒有說話，第一件事起碼 proof 到那六個人沒有殺到他先、啊嗯、那開頭之後呢，人們就會覺得會不會是他們做一個局出來啦，這樣之後他再測方沒有說大話，他真的、即用測方機的、測試呢，說他是真的整個過程他真的被一個外星人或者外星文明捉了、那他就說回了他當時怎樣呢，就是他衝出那個、車啦，那又向著那個 UFO 的方向走，走到一半有個藍色的光射落嚟，咁就佢覺得成身好興興地咁樣，嗰下咧佢就見唔到自己點樣吸入去嘅，佢就覺得好似迷迷糊糊咁樣，就一醒咗，佢就瞓喺張牀度。 咁跟住發生咩事咧？ 跟住咧佢就見到一啲，即係佢成個畫面咧就係比較白蒙蒙嘅，咁佢就知道自己係一個所謂嘅實驗室咁嘅位置咁嘅嘢咧，一架嘢嗰邊咧。咁佢好，即係佢清晰嘅，都完全所有嘅思維係清楚嘅。咁佢就見到佢成一路望，因為佢係成個身就已經瞓喺個床度咧。 外星人冇話麻醉佢先至開解剖 嘅。我諗可能佢嗰種麻醉唔係我哋呢種麻醉啩，咁、但係佢已經見到自己係身上面已經冇曬衫褲鞋襪啊咁樣，就已經躺咗喺張床。 將佢啲即係衫全 係啦，已經做曬即係 souvenir 嘅咯，我就曬嘅啦。咁之後咧就綁住曬佢啦，咁之後佢一路佢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一路佢隻眼係望到曬所有嘢。 嚇！ 咁佢就望到。圍住佢身邊嘅咧係一個個，佢點形容咧？就係、是、一個其實好矮嘅。佢話佢瞓喺張牀度，佢見到佢嚟嗰每一嚿嘅外星人嘅所謂外星人啦，因為佢自己都唔肯定嗰個係乜嘢嚟嘅。一嚿嘅人咁嘅形態嘅嘢咧，就係得五尺高嘅啫，每一個都係五尺高嘅啫。 矮 嘅 咋？ 全部一律五尺高， 一律都係五尺高嘅啫，好矮嘅。咁佢就話見到咧一啲嘅樣咧，就係、是、似而家我哋傾開嗰啲樣啦，即係灰色，成個身係灰色。 哦，即係直情係呢一個嘅形態嘅。 呢個形態嘅，咁隻眼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眼睛，黑色嘅一嚿黑色。咁佢就一路望到就係呢一扎人喺度喺個即係嗰張牀裏面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而家要講翻嘅就係話。我哋而家見到所謂佢見到嗰個外星人咧，未必係嗰個外星人嘅樣嚟嘅，因為 可能佢又著咗啲太空衫。 係啦係啦，有啲人話其實嗰件可能係太空衫 嚟嘅。 我哋就因為喺即係被捉嘅人上去嘅時候，可能佢喺雲嘅過程裏面，佢覺得呢個係人嘅樣都唔定，即係可能正如於月球有外星人見到太。地球人著件太空衣都核突嘅啫， 點解啲地球人咁嘅樣嘅？ 係咯，咁肉酸咁樣。 哇！一大隻黑色眼嘅喎， 一個眼咁。 一隻咁，你嗰我哋嗰啲 helmet 係咁樣 啊 嘛。 係啊，白色一嚿咁樣。咁但係佢就形容，即係佢見到一嚿就五，即係起碼個高度係五尺咯，好矮嘅。咁黑灰色成個身成個頭，好，但係佢形容頭係好大嘅，即係同個身係啦，唔成正比嘅，同個頭同個身，即係個頭係大過個身好多嘅。咁係兩個大嘅眼睛咁樣啦。咁我當時就見到，哇！即係都完全覺得係驚嘅，即係心裏面覺得，哇！發生乜事咧？即係早知唔跑過嚟啦， 會唔係自己係癲咗啊？真係 佢又冇咁諗，佢係好清楚自己係俾嘢捉咗，入咗一個咁嘅實驗室。咁佢見到好多嘅即係嗰啲咁嘅物體啦，就幫佢抽一啲嘢啊，注射一啲嘢啊咁樣。 咁就又钳下佢呢样咯，钳下佢嗰样，咁佢就觉得 崩下啲须，崩下头发， 咁佢 大个， 抄下啲嘢，真系啊！ 咁但系佢形容一样嘢就系，佢当时就唔觉得 有冇咁 痛楚， 佢就唔觉得好痛楚，跟住又好似觉得，咦唔系，即系可能佢睇住自己有条管伸咗落个脚度，但系又觉得，咦又唔痛咁样， 哇！成伸咗只脚度，即系转穿咗， 即系佢睇唔到只脚啊嘛。咁但佢就后来感觉到咧，就佢由即系下。即係身下邊開始研究啦，研究到佢身上邊啦，咁佢就感覺到，即係感覺到嘅，直情有兩支鐵管咧，就即係喺個耳仔裏邊插咗入去。 哇！咁咪插穿個耳膜。 啊，佢就係覺得會啦，但係咧佢插咗入去嘅時候咧，佢又覺得好似又唔痛喎、啊，但係咧嗰個問題係佢又好似覺得繼續聽到有嘢聲喎，即係話佢好似又冇插穿佢耳膜，但就插咗落去咁。 啊！嗰啲無痛科技好犀利。 係啦，無痛科技嚟嘅。哇！咁佢就覺得，咦？即係。但係佢都驚， 咁佢有冇嗰幕係撐開佢隻眼，跟住轉支針落去？ 你真係醒目啦！咁原來咧，所有而家嘅紀錄片咧，原來都係抄佢呢個嘅 record 嘅。 咁成撐開嗰啲穿入去。 咁原來後來咧，佢就最驚嗰科咧，就係佢見到嗰、那個嗰啲所謂嘅外星人啦嚇，咁就攞住個機器，咁就對住佢隻眼。你諗下，人嗰隻眼係幾敏感？ 係哇！你連自己點都點到紅啦，流眼淚啦， 深入嗰隻眼球度。咁佢就形容係撐開咗自己嘅眼。咁但係咧， 望住。 咁即一支嘅管咧就插咗入嗰個眼度，咁但係佢嗰當時覺得佢係又驚又心慌， 但你又眨唔到眼， 又眨唔到眼，但係咧佢覺得嗰下咧佢係有感覺嘅， 感覺 佢 係 即佢係有唔係即佢係有少少即痛楚感嘅，但係又唔係好痛嗰場咯，咁覺得直情入咗去做一啲又唔知做啲乜嘢啦，一炸嘢咁樣， 可能係啦，可能係啊，就係想擺啲晶片， 做咗任何嘢都唔知啦，佢兩隻眼都做完。佢竟然覺得成 做 laser 啊嘛，佢即刻 即係冇近視老花咩都冇啦。 咁啊，佢竟然覺得成個人係即係攰到咧不得了，咁就攤咗喺嗰張牀。 你諗下，我哋捉到啲鱷魚啊、海豚嗰啲嘢或者鯊魚，都擺啲晶片 make sure 下次看住你睇下你咩事啊嘛。 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係真係擺咗個眼球都 哇，真係陰功 咯。咁但係佢又冇破壞到佢眼球喎，即係佢話。因為我又講翻少少題外話啦，因為以前有試過幾個 case 咧，講翻呢啲又係俾外星人捉咗嗰啲， 整壞咗佢身體機能。 唔係，係有啲更恐怖嘅，就係點咧？即係呢個就冇即係插咗啲管入咗眼做嗰啲嘢啫，佢唔知做咗啲乜啦。試過有啲 case 講翻咧，佢又係清楚入到去呢個外星，即係外星人嘅一個實驗室裏邊，佢直情係佢自己一即係你諗下呢個人，佢自己一雙眼啦，見到有個機器係。伸咗入去隻眼撐大咗之後，係攞咗個眼球出嚟。 哎呀！ 但係另外嗰隻眼係，但係另外嗰隻眼係見住呢個過程之後咧，做咗任何唔知乜嘢之後咧，就塞翻落去。 咁佢咪楞住曬嘅喎，裏邊成抽嘢。 但 係 佢 係 睇 剪斷曬， 唔知啊，即係佢完全係唔知。 但 係 佢睇得翻嘢， 睇得翻嘢。佢擺翻落去嘅時候，兩隻眼完全冇問題嘅。即係佢醒翻喺翻地球嘅時候，佢完全冇任何嘅即係副作用。係 咯，即係嗰啲獅子。俾啲人整完麻醉完打完就放翻生佢，佢完全冇事嘅。 佢淨係諗下咩事咧？咩事？咁呢個咧就冇，呢、這個就係見到支管落去做啲嘢。咁但係佢開頭都好驚，因為覺得死啦。 有冇命走咧？究竟 第一有冇命走咧？第二話係咪會盲咧？咁樣咁點知啲即係我唔可能啲外星人技術比較高啦，始終都唔知啊。咁就冇事喎。咁就因為佢覺得好攰，好攰。但係佢就開始瞓喺張牀嗰時咧，佢就繼續見到即係 feel 到嗰啲。所謂外星人就幫佢做好多個實驗啊，整下呢樣整下嗰樣，咁佢聽到佢哋之間係講緊嘢嘅，但係講嗰啲嘢咧，佢係完全係聽唔明嘅，即係一啲一啲好似佢哋形容外星話。 你唔好咁講， 一陣間你講中咗。 佢哋今晚嚟揾你。 My name is 雲海。 始終都等我同彭正落個車。 My name is 雲海。My name is 雲海。 佢認得你㗎啦，非常時佢唔會捉錯我㗎。 雲海係住喺。 住喺地球嘅 一个好神秘嘅地方， 真系俾你激死。唔系咁之后，佢就即系好攰，好攰，好攰。咁佢成即系嗰个过程，佢觉得成个过程就系喺嗰个实验室里边经过嘅啫。咁到佢醒嗰下咧，佢就觉得已经系喺个地面啦。咁喺地面嘅就即系讲紧系讲咗六日之后。咁原来即系嗰个原来嗰个时间 好食 过 嘢 啦。 系啊，但系佢六个日系咪即系可能嗰边嘅一日等于六日咧？就唔知道啦。咁但系佢落翻嚟嘅时候就六日。咁就喺個即係突然間即係醒咗啦，知道喺邊度咧，就開始即係叫啊，即係呼救啊咁樣啦。就後來俾啲即係所謂嘅即係偵測人員就揾到佢啦，就救翻嘅。咁但係呢個成嘅過程咧，佢係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講翻出嚟咧，係冇即係又冇前言不對後語，係冇呢件事嘅，係準嘅。同埋測謊機亦都話佢呢件事係冇講大話嘅。 啱啱即係證明到頭先，即係譬如你話，因為即係。獅子俾我哋人類嚇、啊、捉咗之後麻醉咗佢，擺啲晶片落去放翻生佢。I'm sure 只獅子都會驚一驚，佢同啲獅子同類都可能會講：哇！頭先我俾人捉咗，唔知發生咩事，我就見到佢咧就咩咩咩。所以咧，中國人啲説話啱嘅，即係一山還有一山高，你明唔明啊？嗱， 諗到你講句啫， 人就可以整獅子， 係 亦都有第啲嘢可以整你人嘅， 可能外星人仲有佢嘅外星人， 冇錯啊！佢亦都有天外有天， 係 佢以為認。天外边都有人认过佢。凌晨嘅1:24，啱啱听过咧就系呢个《Colors of the Wind》， 好似咧啱啱睇完一套戏，好似睇完一套戏系完咗，跟住播啲 咁出啲，就系一套戏嘅原音乐嚟噶，我就 话俾你听啊， 唔系原声大碟。 咁都要讲翻呢几个人嘅后来嘅事嘅，咁后来呢件事即系通晒天啦，咁亦都美国系一个成为咗一个。即係可以話最經典、最經典，亦都可以話係最有實際證據證明所有事情發生咗嘅一個個案，即係外星人捉咗人嘅事件啦。咁你就算而家嚇今時今日呢七個人咧仲在生嘅， 而呢七個人咧，其實有對佢 好大年紀喎，應該 係啊，差唔多。如果七十年代，佢而家係即係三十幾歲啦，而家可能就五啊幾六十歲咁樣。咁、但係呢件事後來其實都好多嘅人再去印證嘅，即係話你即當時發生咗啫。咁後來好多人去揾過佢哋啦，好多人去做過啲 research， 發現佢哋所有講嘢係真實啦，冇講大話啦。甚至啲人話你就算而家同你做測謊機都係。正常 的，都幾煩喎！佢真係咁耐以嚟呢啲廿幾年， 係啊， 一路都係俾人哋問呢件事， 咁、 都係要做 註定咗佢條命， 係啊係啊。但係呢、這件事咪就係其實後來啲人就覺得更加印證咗佢哋講嘅嘢係應該唔會話惡作， 因為經過咁多年， 係啦、啊，同埋佢哋嗰個主角啊、主人翁啊 Travis 咧，咁因為你俾開頭嗰幾年俾人煩到咁咧，佢甚至係一個咧唔係中意出風頭嘅人嚟嘅，即係佢唔係中意同面對傳媒啊，唔係面對人嗰啲人嚟嘅，佢甚至唔想呢啲事越搞越大嘅，佢、直情由佢嗰幾年七。五年呢件事之後咧，其實佢已經係喺嗰個佢自己住嗰個城鎮咧，嗰、那個都係森林附近啦嚇，都有間屋仔佢自己搭嘅添啊，佢就住喺嗰間即係豆泥屋啊，即係佢冇憑呢樣嘢去揾咁幾多錢啊，住喺個豆泥屋裏邊咧，就住到今時今日都係嗰個森林邊嗰個木屋佢搭出嚟。 而家你去到嗰度都揾， 都係嗰度係，但係佢唔會再同你講呢單 case 咯，即係佢覺得你即係佢覺得啲人 夠啦， 係佢覺得啲人 夠啦，唔好再煩我。 即係佢覺得，喂，你嚟揾我係即係覺得我講大話，係咪先？即係佢覺得好煩。 係啊，即係冇人相信 佢。可能都係有人會唔信佢噶嘛。咁、但係佢另外嗰六個朋友咧，即係當然佢哋有各自各個生活啦。咁都有啲人，有啲亦都即係避開咗呢啲所有嘅煩囂嘅生活啦。有啲人過翻自己嘅生活咁樣咯。 啊，幾好喎、啊！我哋個個都冇借住呢件事嚟到揾。 其實係啊，都冇借住呢件事做啲咩情況，甚至嚇喺呢七五年到八十年代尾咧，有好多好多嘅美國嘅傳媒同埋一啲出版社咧。係直情係俾到$50,000佢哋每一個人咧，就話如果你肯話俾我聽一個真相，呢件事係假嘅，你相反成件事係講出嚟。 $50,000啊！ 咁咧 少唔少啊？$50,000 你跟每一個人、啊， 少唔少啲啊？ 咁咧就話你 出咗太低 了，出咗太低啦，大佬。 七三十， 唔係咯？我俾住你$400,000。 喂，你買套戲都唔知啦，收票房。 唔係，所以咧就冇啊！佢哋所有人都唔肯做， 所以咪唔肯咯。 $400,000。俾$500,000一個，咁啊有啲可能會心喐。 唔係，即係起碼佢哋覺得，大佬即係佢點樣，即係佢哋七個人啲堅稱啦，都係佢哋冇做任何惡作劇，亦都冇講嘅任何大話，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係嘅喎。 你有冇曾經有衝動想去揾其中？ 我想嘅，我真係想嘅。不過個問題係你即係而家都講啦，啲 機票嘅問題啦都係。 唔係唔係個問題，個問題係你就算揾到佢，佢真係可能都係唔出聲㗎啦。即係人都係唔會睬你。 可能你要同佢 friend 咗先，唔好問呢啲嘢住。 但係我諗佢實知啦。你去到今 年，你咪扮喺嗰啲 mail driving 嗰啲 coffee shop 嗰度，喂係咩？你係咩？ 哦咁啊， 好熟面口喎、啊、你， 唔得嘅嗰啲人。 我喺 China 嗰度睇過你啲嘢喎，你係咪作者嚟噶？ 唔得嘅，唔得嘅。 我有$50,000。 唔係咁唔得，咁咧即係佢哋到而家都喺嗰度啦。咁同埋你就算要揾佢檔案咧，即係嗰啲 information 都有，甚至 不過冇個網址啫，大家而家。 你喊氣住咁樣， 我逼嘅運氣。 甚至咧，佢哋有一個嘅。我唔知點形容係佢哋可能一啲嘅朋友啦，即係呢單 case 嘅研究 UFO 嘅個案嘅朋友啦，甚至喺我記得係93年嘅，如果冇記錯嚇，就係上埋去 CNN 嘅 Larry King 嗰個節目咧、 Larry King 做 live 去講翻呢單 case。當然紅牆亦都有個咧係唔信呢單 case 嘅人咧，咁但係嗰個人好笑啦，嗰人一路同佢解釋話成件事係點樣點樣，嗰啲咩資料啲咩，反而唔信嗰人咧就係直情喺個節目度係爭啲講粗口，咁樣一路講鬧你哋呢班講大話嘅人啦、即係完全係冇 point 嘅，即係嗰個唔信嘅人反而係冇 point 嘅。咁咪覺得啲人會覺得，唉，即係仲鬧嚟做乜嘢咧？成件事已經擺咗喺度，不過而家啲人好似係覺得死都唔想去信咁樣嘅形式， 死都唔肯去信咁嘅形式 ，refuse to believe 嘅啫，拒絕呢個接受。 但係而家已經即係經過咁多年嚟咧，大家對於 UFO 啊呢啲 ET 啲嘢已經接受咗好多㗎啦。 唔係㗎，喂 ，Arizona 嗰度係中仙人掌㗎啫，佢哋即係可能未打飛機有啲。 就而家資訊咁發達， 佢哋可能未必㗎。 佢哋冇電視， 有電視可能仲係手條嗰啲咯。 唔係亞利桑那州咧，都應該有。唔 係 佢， 你唔好成日諗住美國就係先進科技，但佢有啲城市都 係 城市。咁 樣已經係廿幾年啦嘛。 但係咧，我覺得咁嘅亞利桑那州咧，即係如果有時間嘅嗬，咁就講翻其實，如果你頭先講亞利桑那州，就算啲人咧唔信呢單 case 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如果佢真係因為呢件事， 即係值得原諒， 唔信，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如果佢真係唔信呢件事咧，其實都係一個教訓嚟嘅。點解咧？咁成個亞利桑那州最大嘅城市就係鳳凰城啦 ，Phoenix 啦。咁佢就所謂大城市啦。 哇！嗰排你咪講過啊，冇得冇上嘅時候，你咪話 Phoenix 有一單勁嘅事情，係有十幾隻 UFO 低飛， 唔係十幾隻 UFO， 係點？而係點咧 ？Formation 嗰啲燈，我哋幾個片我睇過條片。 係啦，嗰個又點咧？原來咧，當時你講咗咁多年啦，諗下 Phoenix 係一個咁。比其他城市落後，美國城市落後嘅地方，佢就係1999年，我冇記錯啊，點樣諗清楚先啦？1999年啊，錯 ，sorry， 記錯咗，1997年係1997年嘅1月13日啊，我冇記錯就係、是，咁佢當晚咧，當時夜晚咧就係咁嘅，就係佢成個城普通即係做緊自己嘢啦啲人。就發現一個咧，形容佢哋形容為差唔多等於係三至五個足球場咁大嘅黑色物體， 哇！ 咁大啊嚇，講緊係喺亞利桑那州嘅天空上邊咧，係低飛，係低飛，即係話 呢個直情係 Independence Day 嘅， 係啦，冇錯，足球場， 足球場 咁 大 隻 個 飛船， 飛船係低飛，係成個 Phoenix 所有人都見到低飛，仲要係。慢飛 ，Hi， how are you？ 咁當時係啊，山頭上面亦都有人拍到，甚至以前俾你睇過。咁嗰個黑色嘅嘢，你完全睇唔到個輪廓，因為太大啦， 同埋好堅。 成個天空咪蓋曬咯。 個成個天係 一紮紮燈啊，嗰啲燈係咧係 formation 嘅嚇，唔係亂飛嘅，即係可能係 V 字，跟住可能係一個六角形，我唔記得咗啦。 即係唔係佢一紮一點點嘅燈咧，就係、是。即係佢哋形容就好似包住嗰架嘢咁樣啦，即係黐住嗰架嘢咁樣啦，一路由低飛，其實原來佢哋由南部沙漠區啲人已經見到噶啦，一路慢飛，飛到去 Phoenix， 佢多人啊嘛，佢再慢啲，佢係嗰個 make sure 你睇到 ，make sure 睇到，飛咗差唔多半個幾鐘先至經過鳳凰城走咗，之後咧直情成個城係震驚，因為拍到播埋上電視，啲人直情係播緊上電視 live 嘅時候就衝咗出去個馬路係望住架嘢。咁樣嘅當時， 不如你俾曬你以前嗰啲片俾我睇啦，唔係你俾曬我幫你 edit 埋佢之後， 係 check 只 VCD， 係， 反而佢想去 善款將佢 撥去 RTHK， 哦， 係啊，真係，梗係唔好啦， 唔得噶，俾人查噶，係 啊，唔好啊呢啲嘢嚇，呢啲嘢呢個講好啦，咁 唔係真係你真係你嗰啲片咧嚇死人啊真 係，咁美國都有好多人有， 哎呀，不過 Jason 你唔好成日咁講佢啲片嚇死人啦，阿雲可唔會拎出俾人睇？我收到 email 咧，又話冇道義啊，咁樣 冇道義噶，係冇道義噶。雲海係冇道義噶， 你唔好 disturb 我得唔得啫？啱都未講。 即係佢係有起碼嚇，我諗起碼有五個鐘頭嘅片啊 ，worth of 片咧，你係會好有興趣，同埋你隻眼係唔會眨嘅，係令到你哇哇哇嗰啲啊。 咁五個鐘頭我都承認，起碼有 嗱， 但係冇俾你睇咯。 不如我哋喺醫館搞個 show 好嗎？ 哇，會唔會搞到好轟動啊？ 唔轟動，黐線，喺醫館啫嘛，喺醫館嗱，而家on air講俾你問埋你啦。 你等我講埋， 搞成為一個香港第一個嚇呢、這個 UFO 研討會有埋片嘅 喺醫館舉。 你做 MC， 你做 MC， 可唔可以投射？ 唔係呢啲遲啲先諗啦。 如果大家贊成嘅，俾啲反應啊，雲海睇下，打嚟1872388。打嚟1872388支持下呢件事，如果真係成功嘅話咧，嗱、啊，即係你都可能會有飛㗎。嗱、啊，我哋俾個電話雲海睇睇啊。嗱、啊，想去睇呢啲片嘅，而家打嚟1872388，咁啊響兩下放低，等其他人再打嚟。嗱、啊，雲海，唔係講少㗎，你要搞㗎啦呢個 show。嗱、啊，睇下，好多人支持嘅真係會。 講埋嗰個嚇，鳳凰城先。 咁我哋港台，咁你港台搞嘅嘢當然係免費啦，係嘛？真系啦， 即系你要屈翻，唔系我港台咯， 唔使屈噶，港台嗰啲全部啲 闪晒啦，你唔好再叫人打，唔系咁咪讲翻个， 咁你而家应唔应承先？ 佢话应该唔使你车翻屋企，佢先搭车。 考虑应唔应承先？考虑下，你真系，真系将你啲片真系 考虑下， 俾大家睇下，分享下啊嘛。 考虑下，考虑下。 得你一個人睇， 我唔係， 雖然我睇過， 考慮下， 真係有好多人 係知道知道，考慮 你睇到啦， 係咁即係講翻嗰個 case 啦，咁即係鳳凰城嗰、那個咧，即係成個城所有人都見到呢個咁大型嘅活動啦，即係一個飛碟嘅活動啦，喺度慢飛，我即刻轉咗嚟咗先，咁即係又咁低飛咧，即係直情係令人震驚嘅，因為你。如果喺歷史上咧咁低飛同埋咁慢飛喺個美國城市咧，佢係可以話第一單，係低飛慢飛到咁，咁係嚇到點咧？當時直情係當日發生咗之後嘅亞利桑那州嘅州議會咧，係州議會有個議員直情係動議，唔該所有嘅政府人員，唔該希望你哋調查一下究竟嗰日發生乜事。如果你哋政府人員係知嘅話，唔該公佈你哋嘅資料。 冇公佈啊！ 當然啦，動議係成立咗㗎，但係咧州政府同埋美國聯邦政府係冇理過呢個動議㗎。咁當然有人就話啦，咦？咁其實真係美國政府知喎， 知一定知 係啦。 咁即係大家就諗緊啊，呢件事可能 簽咗 visa 俾佢哋㗎嘛，嚟得㗎嘛。 但係呢件事就奇個奇在咩咧？即係大家覺得啊，呢件事可能都已經係過一段落啦咁樣。 其實你話你有乜可能美國政府唔知咧？佢闖入你嘅領空喎，一個咁龐大嘅物體飛入你嘅領空， 仲要低飛， 你冇起戰機， 係啊， 你有冇搞錯？你喂咁人哋蘇聯 仲咩？仲要嗰個飛過個山頭嘅背後咧，係有一個亞利桑那州嘅軍營嘅。 嗯， 喂， 有有其實 醫館真係千幾人嘅就雲海。 紅館， 你仲講緊呢個？唔係，你聽我講埋先。之後咧，大家咧就鳳凰城啲人就覺得啊，可能呢件事一過一段落啦。咁既然政府又唔出聲，點樣啫？即係冇人理咁啊！唉，算啦咁樣。點知過咗三個月，三個月咋？1997年，我冇記錯1997年啦，就係3月嘅9號，同樣嘅地點，同樣喺鳳凰城，同一隻嘅飛碟，同樣喺咁嘅高度，同樣慢飛。再經過一次， 即係話俾你聽，唔好扮勁，我哋係真嘅。 係，即係直情係當時再第二次，成個鳳凰城啲人再見到一次。咁直情啲人覺得，哇！咁我哋仲可以講啲乜咧？ 即係其實如果你有朋友而家喺 Phoenix 嗰度住嘅話，如果你打電話俾佢問佢呢件事， 佢一定知道呢件事， 佢一定會知道 一定呢件事知道。係，但係香港當然好少人知啦，因為香港唔係好 care 啦，當然。 嚇！ 咁但 係 美國 冇啊，香港而家最緊要就係係嘛？ 搵食， 系搵食搵食， 跟住就登啲最恐怖嘅相，卖纸吓你，等啲细路仔以后发噩梦咁样。 你唔好咁屈佢咁样，唔系。但系之后咧，我又想讲翻一件事咧，即系因为仲有时间整啊，咁我就想讲翻一个咧，呢两年发生紧嘅 case。咁、那個 case 咧，但係有啲人就話可能係假，但係你聽落咧，即係我都覺得匪夷所思、不過大管即管講俾大家聽。 好，咁啊嗱，1872380呢段話，好多謝曬大家表咗態，你我哋都我就知啦，阿彭晴都知啦，係嘛？ 知道啦。 充分知道咗你哋同我哋兩個咧，都好想咧再一次咧親到呢啲咁嘅錄影帶嘅。咁我哋就喺呢一首歌裏邊咧，係繼續做呢個游說工作。咁因為咧，你俾啲時間我哋咧，就係整談判 啊 嘛，係嘛？ 我已經開咗電腦啊，已經開咗 Word 打 proposal 噶啦， 系啦，咁我希望咧，真系咧可以喺或者醫館或者一個場地， 醫館 或者如果我哋即系再個 budget 再有限啲嘅話咧，我哋最多咧就喺 S1 錄音室嗰度，係嘛？招呼或者20個聽眾，係嘛？邊20個幸運？ 20個啫喎， 係咁樣幾好喎、啊？20個聽眾會幾好玩？ 即係雲海咧就唔想咧太過張揚，費事咧現場咧亦都有人講電話啦，或者係盜錄嘅， 係啦。 咁 所以點解翻版人翻咗點算咧？ 咁啊，雲海。我哋尊重翻雲海咧，就俾阿雲海決定俾幾多人嚟睇啦，好唔好？好嘛，你真係認真嘅，唔係講笑嘅，真係係好易嘅啫。你咁，你係司儀，我哋兩個係觀眾，係 啦。 但係個名要夜媽媽與夜爸爸喎，係嘛？ 香港電台睇完 冇錯啦，好嘛？ 諗下佢， 好麼？ 諗諗佢，你個咪後同我傾嘅， 咪後同你傾啦。 好啊， 冇錢 啊，聽下歌先。 冇錢噶， 都唔係講錢噶， 咁啊講心喎，我哋話。From the bottom of my pencil case, I love you in the songs I write and sing. Love you because you put me in my rightful place, and I love the PRS checks that you bring.Cheap, never cheap. I'll sing you songs till you're asleep. When you've gone upstairs, I'll creep and write it all down, down, down. so many songs about you. I forget your name, I forget your name. Jennifer, Allison, Philippa Sue, Deborah, Annabelle too. I forget your name. Jennifer, Allison, Philippa Sue, Deborah, Annabelle too. I forget your name. 歌名叫做 Song for Whoever， 佢哋系 The Beautiful Self。咁我哋经过一轮嘅商讨之后咧，我哋暂时得到嘅结论咧，我哋都系正在游水中，系咁多。但系我哋会极力游水。 系，我会考虑考虑，因为你知啦，因为我都谂紧十二可能。 吓 吓 吓，咪我而家谂紧，因为可能我十二月咧，可能我会去做一样嘢。 去咗样嘢， 我就系搵呢个药柜嘅。 吓、啊，你会去？ 哦、啊，你会搵药柜啊？ 伊朗嗰边 唔系喺埃塞俄比亚。想下啫，我未 exactly plan 晒嘅，谂紧啫。 你搵药柜， 系啊， 即系你想高举嗰个药柜。 我入唔到去噶啦，不过睇下入唔入到，睇唔睇到。如果开到就发达啦，开唔到噶啦。 要唔要助手啊？啲 会唔会 National Geographic？ Sorry 啊，彭程咧去唔到噶，因为嗰、那个 女性啊， 女性唔入得噶。 有冇 National Geographic 又霸咗啊？ 咁National Geographic 我谂佢唔会入噶啦。 睇去到，咦，原来系冇嘢嘅， 系、 啊，下一次再见啦。 系，你谂到其实都冇嘢噶啦，拉三分钟先至开俾你睇，你会有嘢 啊？ 唔系，我而家快快脆脆上三个字讲翻一单 case 啦。有呢啲 case 就系点解咧？呢两年嗱，我要事先声明就呢单 case 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唔系好信嘅，因为但系个问题 又系老酒事件。 老酒事件，但系呢两年发生嘅啫。但系呢两年发生嘅嘢咧，系呢一个人咧就叫做Philip Kiff 咁佢咧就系、是、洛杉矶时报嘅一个好出名嘅记者嚟嘅，系、oh. 咁，但系佢退咗休噶啦，退咗休几年噶啦，咁但系佢咧就从来都唔牵涉到任何 UFO 或者灵异嘢噶，佢完全系冇呢方面嘅文章，佢写咩咧？佢写社会评论嘅，佢甚至喺1993年系咪嗰阵时洛杉矶暴动咧？咁佢系写咗啲报道系关于洛杉矶暴动，系攞过新闻奖嘅，即系呢个人系，咁佢退咗休之后咧，先至有趣咯，就系、是、退休之后咧。他就寫了一本書，他寫一本書就是說原來他退休之後的在洛杉磯生活的時候呢，他就見到一個認識了一個外星人， 是真的 但那本書出了就叫做接觸、接觸的嚇，咁就唔係 退休之後好悶啫， 係咁 contact， 唔知 contact of 乜嘢，因為我唔記得咗，即係 contact of 唔知乜嘢，即係關於佢自己嘅，啊類似啦，咁佢就話裏邊咧就係佢識咗一個女人嘅外星人啊，女性嘅重要嚇，佢仲要開頭係嚟到地球洛杉磯咧，佢仲係帶佢喺荷里活度行街睇嘢嘅，因為佢話嗰個人自然同一個正常人冇 分別啦嚇，因為都唔會可以同佢行街， 係啦係啦，佢冇分別嘅，咁後來咧佢就邀請咗呢一個人啦，呢個 Philip 就同佢講話，喂，其實我哋咧已經每一個地區咧派咗啲特使嘅，咁你咧就係我其中一個我哋請嘅特使嚟嘅。咁但係我哋即係當然啦，你就係你知啦，同埋每一個區嗰啲人都知㗎啦，政府亦都知㗎啦咁樣。咁佢就話嚇唔係啩？咁係啊，咁我約定你幾時幾號喺洛杉磯邊一個位，咁我就會落嚟接你㗎啦。咁佢到當時咧就去到，咁亦都真係俾佢接咗上去。佢聲稱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太空船。 啊！ 但佢唔知個太空船喺邊嘅，即係咁接咗上去啦，即係唔知喺地球位置啊，定喺外太空位置。咁入咗去，佢就見到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外星生物啦，有好多嘅會議開緊啦，亦都有好多同我哋一樣樣嘅外星人啦，都係即係同人類一樣樣嘅。 即係 Star Trek 咁。 係啦，冇錯啦，似嘅。而地球上面咧，佢都見到有另外七個嚟自唔同國家嘅一啲會議成員，咁嚟到佢哋開會。 G7 係差唔多啦，係咁樣去傾啊呢樣嗰樣嘅。咁啊傾完之後咧。咁佢就即係原來講咗好多嘅嘢，即係關於地球嚟緊可能有啲變動啊，或者可能你哋一定要做一啲，即係要同即係外星人嗰啲開咗個會啦，所謂咁你就話你落對地球嘅時候，你要推動一啲嘅行為或者推動一啲嘅意念，就係、是、你要去做。 咁算唔算賣國策啊？ 唔知啦，呢、這個就佢自己講啦。咁佢落到嚟嘅時候咧，咁就好有趣，咁就之後就將成個過程寫翻曬出嚟咁樣啦。咁啲人就覺得喂唔係啩？你有冇可能啊？揾咗你？即係你冇理由咁巴閉嘅喎， 揾咗你，揾邊個？ 即係係咯，你只不過一個啊洛杉磯時報嘅人。咁但有啲人就覺得即係信佢嘅，就係話，因為佢一個洛杉磯時報嘅記者啦，亦都退咗休啦，亦都呢個人無端端做咩會講咁嘅大話咧？咁啊寫個咁無聊嘅故事咧咁樣。咁佢就覺得喂唔係，即係亦都佢即係後來呢兩年其實都好即係俾人好訪問咗好多嘅，即係佢堅信佢。即係佢自己稱佢自己真係上過呢個太空船嘅，佢真係亦都見過呢、這個即係外星人，亦都 咁佢個女仔朋友咧， 個女仔朋友即係當然上咗去啦咁樣。咁但係咧當時有一個當然咧，佢亦都有好大嘅差，即係挑戰佢嘅地方啦，就係話咁當時你上去你唔攞相機。 呢、這個問題， 因為我已經退咗休啦嘛。 唔係當時嗰、那 個，我幫我攞咗皮袋喎，我攞咗睡袋啊，冇攞相機。 咁個記者都係當時答唔到 低能嘅呢、這個問題， 係答唔到呢、這個 呢、這個問題就係低能。 咁但係當然咧， 你以為去旅行啊？嚇、啊，而家去阿根廷啊？嚇、啊？ 唔系，我心谂其实真系俾你影咗相咧，啲人都唔会信。 晒出嚟都冇嘢啦，系嘛？外星人透明啊，可能傻仔咁样。 唔系，即系就算我心谂，而家啲人咁怀疑咁重咧，即系你就算晒咗影到啊，啲人都觉得可能系 假嘅，你 Photoshop 嚟嘅啫，唔好扮劲。 啱啊。咁之后咧，佢就话佢话你哋留意一样嘢啦，咁话因为而家呢班外星人咧，其实已经系同地球好多个国家已经 contact 咗，同埋好多个会议人员已经倾咗好多嘢，就咩觉得地球而家嗰个情况系好危急啊！即系无论系嗰个天然嘅环境啦，嗰、个大自然嘅环境， 要揾地方撇啦， 即系好危急。佢话你一定要做啲嘢噶啦，你哋地球人里边，咁佢就话，即系呢个系、那個， 所以就拣咗个绿色环保啦，系咪？ 你真系好聪明喎、啊！佢就真係好聰明喎、啊。嗰、那個 Philip 就話其實咧呢班外星人已經講咗一樣嘢，佢話因為你唔可以一下子突然間出現嚇死全世界人嘅，佢話，所以佢話咧其實佢哋有啲 signal 咧喺呢十年嚟會不斷出現㗎啦。就點咧？就係佢話最簡單最近嘅一個 signal 就係2003年，即係下年啫喎，講緊。佢話下年嘅我唔記得四月定六月啦，即係有一個月份啦，我唔係好 exact 嘅。佢話你只要你哋留意亞利桑那州嘅沙漠區，成個沙漠，因為好多沙漠㗎嘛，沙漠區。佢話咧，其中一個一片嘅沙漠咧，會喺一夜之間變成綠洲。 哇！ 你哋到時咧就完全係會唔知發生乜事嘅。但係佢話俾你聽，佢你嚇你哋要睇，你哋要等，佢哋會不斷俾一啲咁嘅用大自然嘅色狼俾你睇。即係例如你冇可能喺大片沙漠突然間變咗綠洲，有草原，有湖。 佢要即係整啲冇可能嘅嘢，佢要扮上帝。 係啦，佢哋要俾你睇，其實真係有啲咁嘅嘢。不過你係要慢慢接受佢哋存在咁嘅意思。咁於是乎，咁佢 OK 翻到嚟啦，咁佢亦都嘗試同一啲人去講一啲咁嘅 case 啦，寫呢本書咁樣。咁而家咧，佢就寫緊第二本書。 嗯。 咁點解佢要寫第二本書咧？因為咧，原來咧，佢喺 第一本賣得啦，係嘛？ 都唔係好賣得嘅就係應該、因為你如果賣得，香港都知啦，或者外國都有講啦。但佢本書唔係好賣得。但佢點解要寫第二本就係、佢覺得呢班人係有問題，即係佢覺得嗰班外星人有問題嘅。佢話點解咧？原來佢第二次佢喺。上年嘅年尾，亦都再上多次，系啦，上多次去，咁亦都系呢个女性嘅外星人突然间出现咗，突然间又系带佢周围行，突然间就喺个途中就上咗去佢嗰个外星嗰个船里边啦，就话要即系 dismiss 呢个人啦，即系话 唔再要佢啦， 咁系啦，佢要出书啊，定系 唔知系咪咁原因啦？但系就嗰班嘅会议成员就话佢可以做啲嘢就唔系咁理想，话佢唔系好达到佢哋呢班会议成员里面做嘢嘅人。咁甚至啲會都唔俾你入， 唔 qualify 啊，真係唔 qualify。但係咧，佢就話當時佢上到去嘅時候咧，就見到嗰邊有個會議咧，裏邊好多好多個人咧，有唔同嚟自唔同星球人啦，唔同嘅地球人啊，佢見到即係唔同種族喺嚟自唔同嘅國家。 佢點分得到啫？其實佢都知道啲外星人同埋地球人。 我諗可能佢哋話俾佢聽啩，我唔知道，即係佢講啦咁樣。咁就話佢哋開會直接唔俾佢入，唔俾佢聽。佢嚟緊咧就會做一啲更加令到地球人要相信嘅嘢。佢哋話。咁就要 dismiss 佢。 其實點解地球人咁嚴重咧？點解地球人佢哋咁想要 proof 俾地球人睇？佢點解佢覺得地球人咁難接受有 UFO 咧、 啊？我都唔知道。 點解佢唔話火星嗰班友啊？我哋要開個會啊，令火星嗰班友咧相信又點解係地球人咧？ 可能我哋真係比較唔接受。 係咪我哋真係喺呢個宇宙裏面人類之中嘅最蠢嘅咧？ 唔 係，或者最唔接受現實嘅一群咧？ 我覺得可能我哋人類之中係最自大嘅。 嚇、 諗下，如果你 即係我哋係人種嘅、 啊， 即係有兩手兩腳。 肯接受嘅，早已經接受咗。如果我哋係自大嘅， 我哋自大， 即係冇啊！我哋係最高等嘅，所以冇第啲生物㗎啦。 你諗下，就算每一個民族咧，都覺得自己係喺世界嘅中央㗎嘛。 嗯， 中國啊，不可否認啦，中國叫中國，因為中央啊嘛，世界嘅中央。咁以前自古以嚟，所有嘅歐洲國家都話地球係太陽圍住地球轉㗎嘛。 嚇！ 咁啊，直到幾百年前先知唔係。咁但係人類嗰個思維咧係自大嘅，即係永遠覺得我哋係。number one 嘅，咁於是乎咪接受唔到，原來外邊可能仲有啲更加比我哋高科技嘅人，或者可能佢哋更加知道乜嘢叫做生活，咩叫做科學，唔係我哋而家擁有，係啊，我哋科學好， 唔係我哋咁樣嚇，小學生成班放只火箭上去星空，穿過大氣層就哦， 係啦，冇錯啦， 嚇應該係放咗佢之後喺兩日之內圍繞呢一個太陽係兩周翻翻嚟，跟住先至可以舉手咁樣嚇， 同埋唔係發明一啲。淨係識發明一啲毀滅性嘅武器 啊！應該係發明啲鐵，啲鐵咧係可以燒融之後，噗又彈翻變咗鐵，咬亂佢，噗又彈翻直咁嗰啲。以前嗰啲羅斯威爾嗰 啲 發現嗰啲鐵片咪咁嘅，你揸巢佢，噗 都 彈 翻， 平翻。你點樣整佢，佢都係噗。 冇錯冇 錯。咁但係點啊？呢個 Philip 嚇？ 咁最後屘佢就話要寫本書，就係講翻點樣去，即係話呢班人唔啱咯。即係佢話佢明 明啊，所以 佢係啦。佢就話呢班人唔得嘅，呢班我真係唔知係有所企圖嘅咁樣。當然呢本書亦都係不了了之，即係出咗噶啦，但冇人知道咁樣意思。咁但係 Philip 呢個人會唔會繼續被捉上去或者請上去咧？咁呢個就未知之數啦。但係有研究 UFO 嘅人就覺得離奇嘅地方就係因為佢真係一個完全同 UFO 冇拉家嘅人啊。 嗯。 咁同埋佢係一個已經退咗休，即係冇嘢可以。 佢唔會利用呢樣嘢嚟揾錢。 揾錢係啦。 即係佢冇動機係令到佢大家會覺得佢講大話。 係啦。 佢出書只不過係想將呢件事話俾。 係啦，佢想話俾人聽，同埋佢好想話俾人聽有啲咁嘅事發生。咁其實佢嘅動機就係話：喂，你哋要注意一下，無論嗰班人係好定係唔好，你哋都要注意咁嘅意思。 嗱，咁我哋喺2012年啊，等呢個日子之前咧，我有另外一個日子等啦。 2003 就係2003年，我哋睇下究竟 亞利桑那州 嘅沙漠會唔會變咗個綠洲啦？ 一夜之間 真係誇張。嗱，一夜之間。嗰啲 crop circle 嗰啲咧已經表演過曬㗎啦，佢哋即係佢哋嘅大衛高柏飛已經話俾你聽，嗱真係得㗎。咁而家佢哋有一個更加堅嘅大衛高柏飛，即係而家除咗即係穿長城之外咧，佢哋係會將呢個沙漠變咗做綠洲。 咁你記住啦，呢番説話咧就係喺2002年嘅10月15日啦，大家可以上翻香港電台第二台夜媽媽與夜爸爸嘅呢個節目。 你記住 話係 夜媽媽與夜爸爸話俾你聽嘅，知唔知啊？第時同人講開場，你第時同你朋友或者同你老婆講嘅時候，你嘅開場白應該係話：琴晚我喺夜媽媽。阿爷爸爸听到阿云海， 你真系烦 啊！My name is 云海，咁样佢话即系咁，仲有呢、這个仲有阿彭程同埋有我嘅小弟喺度嘅，咁啊小弟咧就收到呢个 fax， 咁啊佢话 Jason 啊，就我系阿凡啊，你都知啦系嘛，子健唔系讲笑啫，佢话咧可唔可以叫阿云海真系介绍一啲玛雅嘅 website， 我真系要同我老婆讲啦。佢話大海撈金啊，真係大佬俾多啲指引得唔得啊？佢話其實咩瑪雅係歷史一部分，佢話即係總之拜託啦，唔好講咁多啦。佢話佢話純粹個人好奇啦，求知欲強啫咁樣樣。佢已經抄咗兩日 internet 係 hopeless 咁樣。 冇理由。 咁佢嗱即係瑪雅嘅英文咧就 M A Y A， 冇錯， 子健 OK M A Y A， 或者如果瑪雅人就 M A Y A。 不如你而家慷慨捐助。俾個 website 佢啦， 你有冇 email 你慷慨啲，你唔好咁啦，你話埋俾其他想 唔 係 啊，唔 係 因為想 慷慨 啲，唔會突然間有噶。 咁啊，子健麻煩你啊，喺三分鐘之內，唔該你 fax 23396453，係一個 email 即係。俾你係嘛？你係咪想俾一個 email？ 係 啦， 你係好孤寒嗰啲。 唔係咁樣嘅。你唔會播歌住係嘛？ 播啦，冇得播你。 咁另外我都知道，若果有啲朋友即係想問阿雲海有啲問題，或者有啲有興趣嘅 topics， 即係有啲題目，大家都想即係傾下嘅話，都可以 email 俾我哋喎嚇。 頭先我想補充係咩咧？頭先阿 Jason 咪講開啲 crop circle 嘅嘢嘅，即係話可能亞利桑那州突然間可能一夜之間突然間出現咗綠洲，或者可能突然間有啲 crop circle，crop circle 啲人仲有啲唔信啦咁樣。但其實咧有一樣嘢咧，近排呢一年嚟係出現咗好多嘅類似 crop circle 嘅嘢嘅。咁嚟緊未來嗰三個月咧，我相信會有啲新聞咧係關於呢樣嘢。係咩咧？就係 ice circle， 就係冰圈啊！ 即係話俾你聽，除咗我哋變到呢個麥田圈之外咧，我哋咧仲可以喺冰度咧玩啲冰雕嘅。 因為其實 唔好以為你中國先識冰雕， 因為其實前排已經加拿大已經試過有幾單嘅啦，就係一個冰封咗個湖啦。你如果行過去整一個喺冰上邊嘅 crop circle。已經出現過啦， 係咪啲 ice skating 啊？ 你要研究咯，但係個問題係嗰個可能已經係一個北極裏邊一個其中一個冇人到嘅地方，即係你做出嚟係冇人會睇到，除非你特登揾到。 佢哋已經試驗咗，其實如果佢哋要試驗啲嘢幾易 啊， 真係。 即係而家變咗，因為已經呢幾個其實呢一年嚟咧已經變種咗，變咗好多嘢嘅咧，包括 crop circle 已經唔係淨係有 麥田圈啦，喺麥田上面係 啦，有冰出現啦，即係呢幾個月我諗北極嗰邊應該會仲有啦。 同埋下個禮拜雲海咧將會咧就。同大家讲，秘鲁 系啦， 系 山上系山嚟噶喎，系咪？ 佢系山， 一个山上面一块大嘅平地啊，系好大。 其实佢系连续几片嘅平原， 连续几片平原上面咧系有晒鹰嘅雕刻啦，可以讲系咪？即系唔系雕刻，即系佢 有好多唔同 啲 纹 咧，有直线啦，系即系相传咧系一个外星人嘅降落嘅基地噶吓，咁啊亦都非常之 interesting 嘅。咁你记住啦。话俾人听嘅时候咧，系夜妈妈夜爸爸话俾你听嘅，知唔知啊？ 知嘅啦，佢哋 系啊，知啦，系嘛？大家系嘛？大家知啦，系嘛？你知道系啦。 人哋仲打紧电话，你唔好，你叫人收线啦。 你话俾你老婆听，或者话俾你女朋友，系夜妈妈话俾你听嘅，唔系你自己揾嘅。 好啦，今日唔该晒云海啦。 嗱，下个礼拜记住啦，系讲秘鲁嗰啲，嗱呢啲冇得呃嘅， 睇晒 世界一定有外星人咧，系咁啊。 you and me in the world. Just you and me.